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体液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这个领事。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林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国家高级营养师徐晶老师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有关怎么在食品当中获得免疫力的话题。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12320的郭高峰，请他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郭老师您好。 您好。 从今天的节目当中，您要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说点什么呢？ 今年这个8月1到7日是第24个世界母乳喂养周。宣传主题呢是职场妈妈为爱坚持。今天呢就给大家说说母乳喂养这个话题。 其实说起母乳喂养啊，现在很多人有一部分人特别的不愿意。那您先跟我们说说母乳喂养都有哪些好处。 好的，母乳喂养对母亲的好处呢，可以加深母子感情，促进心理健康。另外呢，还可以促进乳汁分泌，减少乳腺癌啊、卵巢癌的患病的机会，还可以加速子宫恢复，有助体型恢复。此外呢，母乳喂养呢，还可以减轻家庭负担，不用担心食品卫生问题。另外呢，方便经济，对吧？对宝宝的好处呢，可以提供早期的免疫物质，减少宝宝患感染性疾病啊，特别是危及生命的呼吸系统和肠道系统疾病。另外呢，可以促进宝宝的胃肠道发育，提高对母乳营养素的消化吸收和利用。还可以促进宝宝神经系统的发育，减少宝宝成年以后呢一些代谢性的疾病。 那么关于母乳喂养，有人说哈，多长时间比较合适，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世界卫生组织呀，曾经向全球的母亲发出倡议，在宝宝最初的6个月内应该坚持纯母乳喂养，6个月以后呢可以添加适当的辅食。母亲仍然应该坚持母乳喂养，一直到宝宝2岁或者2岁以上。 说起这个母乳喂养啊，这个还有一些可能年轻的妈妈或者是准妈妈还有一些担心，比如说不会啊，就是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和方法不太熟悉，如果遇到这方面的困难有哪些解决办法呢？ 准备怀孕或者已经怀孕的准妈妈们，首先呢要选择悬挂有爱婴医院标牌的医院做产检和分娩，这样呢能够更好的学到正确的母乳喂养方法以及坚持母乳喂养的各项措施，让宝宝呢早吮吸、早接触、早开奶，还可以使有人工喂养或者混合喂养医学指征的新生儿呢得到最科学和规范的护理。爱婴医院呢都开设了母乳喂养咨询门诊和咨询热线，会及时的解决母乳喂养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北京市呢现有105家市级爱婴医院可以提供母乳喂养咨询服务。2013年启动了设爱婴社区试点建设工作以来呢，目前全市还有5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经参与了创建爱婴社区，今后呢还会继续增多。大家如果还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12320热线咨询。 好的，非常感谢郭老师，谢谢您，下周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联系。 谢谢大家。 好，谢谢您，再见。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国家高级营养师徐晶老师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徐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啊。说实话，身体的这个健康哈、啊、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儿，免疫力啊，这个有很多的一些食物，包括有一些卖食物的商号也推出了各种各样的口号，说吃了我们这个东西或者吃了这种食物能够提高免疫力。不知道这说法徐老师您听过没有？ 我听过，我经常听到他在宣传自己的应该是食品， 嗯， 就是一般说提高免疫力的都是经过加工的食品，其实这里边还是有点噱头。我觉得如果他这个在给你宣传提高免疫力的过程中夹带着卖东西，还是咱们以前哈说过多少次的话， 是是是， 必须要打折。现在在 不是价格打折，就是他这个效果要打折。 就你听他这个话，你就不能全信， 不能全信啊！ 啊，因为他带着东西，暂且不说这个东西是不是真能提升我们的免疫力， 嗯， 他一定这里边有商业的这种运作在里边。 嗯， 那打一个最好的旗号就是提高免疫力。 嗯， 我这几天特别有感觉，就是人的免疫力还真的是不一样，有强有弱。 嗯， 一个办公室里边有的同事，他就每个同事感冒发烧。早早晚晚就哪门就接近尾声了都把它烧上。 嗯， 但有的我们有的同事人就真的是无所谓， 嗯， 谁怎么着跟他来说没有太大关系， 是 就有免疫力的问题。 嗯，说到这个免疫力，有些人有切实的这个体会，就像徐静老师说的哈，别人别感冒，一感冒就他就有份儿 啊对，他怎么躲都躲不开。 对，但是你看有些人这天哈穿着短袖就没事儿是吧， 对， 身体就好， 比较、哎羡慕啊。 您是国家高级营养师，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营养和免疫力之间是不是肯定有一定的关系。 对，肯定有关系，但是我们现在讲话都要从科学的角度来说。 嗯， 真正说某一个食品你吃了它就能提高免疫力，这早已经被批判了。 嗯， 没有那么神奇的东西。以前经常说提高免疫力，提高免疫力。 嗯， 现在呢更比较严谨的说法是说恢复 免疫力， 比如我现在感冒了， 嗯， 我免疫力就比较低，那我通过饮食调理，通过休息，我恢复到我以前的那个免疫力那个状态， 嗯， 这样说比较更合理一些。 哦，就是说原来可能比如说是这一个水平，然后免疫力低下，然后等到这些疾病也得完了之后啊，恢复到这个免疫力水平。 对，通过休息啊， 嗯， 运动啊，或者饮食，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还饮食是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 嗯， 因为你想我们吃不管怎么样，你是富有也好，你是贫穷也好，吃还是放在最主要的一个部分。 嗯， 那我穿我可能不追求名牌，我穿的能保暖就可以了，但这作为这个吃，你还是需要一个平衡， 对， 还要把它放在第一位，有条件的话， 嗯， 当然吃好是最主要的。这个好我们说不是吃的越精细或者加工程度越高是好， 嗯， 还是说均衡， 均衡哈， 嗯嗯。 说到这个均衡，有些人比如说就想到了提高免疫力这个话题哈， 嗯， 说这段时间我可能免疫力稍微差一些，你看， 嗯， 我这些日子身体比较虚啊，就是这种说法都会有。 嗯， 那我吃点什么好？好像人家对于这个吃的比较虚的这个情况下， 嗯， 比如说保证一些蛋白质的摄入。 对，你说的特别好。实际上，在我们整个膳食结构当中，这个优质蛋白质是一定要考虑进去的， 嗯， 一定要吃好。你想，免疫力低下有几类人群？一类人群是最明显的，一看他免疫力就不行的，就是减肥类，就是 减肥的朋友。 当然，这个有一前提，就是他没有一个在科学的减肥条件下。 嗯， 当然你在运动。完了，少吃多动，这种减肥我们是没有问题。就比如女孩子，她就吃苹果， 嗯， 或者说只吃香蕉加酸奶， 嗯， 完了她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减肥的餐，而且非常见效。少睡，再多动，这个时候她的免疫力就是不行。记得以前我说过，有一女孩只吃苹果，她觉得，每天一个苹果， 医生远离我， 对，她就认可这苹果了，最后不就晕倒在这卖苹果的摊位前边了吗？ 嗯， 那她肯定是身体不行了，免疫力低下了，导致或者贫血等等原因。 嗯， 那你想，贫血和好多病也是在你免疫力比较低的情况下，那叫趁虚而入了。 是是是。 所以优质蛋白质是在提升免疫力的过程当中是占的比较重要的位置。 嗯。 那优质蛋白质的来源呢，大家都很清楚，比如像鸡蛋， 嗯， 像我们的鱼啊， 嗯， 肉啊，动物性的食物里边。含的还是比较丰富，牛奶也可以。再有一个，就像植物性食物里 里边的大豆， 嗯， 这些 豆制品哈， 豆制品， 嗯，当然这就跟您说的，就是那些想减肥的朋友来说， 嗯， 这听起来就有点矛盾哈，就是又想瘦，嗯，啊，其实他那种不是叫矛盾，他这是选择了一个不科学的减肥方法。 对， 是吧？ 对，他减肥等于是这一段时间吃的不科学了，完了抵抗力低了， 嗯， 他的肥是减下来了，但是后边那些问题有的时候他就不管了，我先减下来再说。其实后边就是免疫力低下导致的一系列的问题， 嗯， 肯定会有。 所以要保证免疫力有一个很好的保障，那是不是可以， 嗯， 换句话说，每天吃点肉还是起码的？ 对，我们推荐的那个肉的量是50到75克， 嗯， 换句话说就是手掌心， 嗯， 这么一个手掌心的肉， 嗯， 那你说也不算多吧，对一个成年人来说，嗯， 不算多。前日子说到这儿的时候，说个题外话，昨天晚上在家自己做炸酱面， 嗯， 切这个肉丁， 嗯， 我就想起徐静老师说了，就是一手掌心的一块肉，然后我就拿了那一块肉，切完了之后觉得不够吃的。 对，那你炸酱不是一个人吃。 对对对，后来想我还有我媳妇呢，是吧？ 还有呢，你炸酱不可能一晚一天当中就吃掉了。 嗯 嗯，一个像咱们说的肉，一个手掌心， 嗯， 其实还有那个每天二两的鱼虾之类的， 嗯， 也是在推荐范围之内， 嗯， 加在一起。其实如果担心肥肉啊，或者这节肉里边饱和脂肪酸比较高的话，倒是有一个特别的推荐。 嗯，您说 这个肉要吃瘦肉， 吃瘦肉， 吃瘦肉。你看其实牛肉什么， 嗯， 羊肉， 嗯， 它即便是瘦肉也好吃， 嗯， 因为你看那个牛肉里边，好的牛肉里边有星星点点的白色的， 嗯， 是吧， 嗯， 其实那里边就是它的肥的或者 脂肪的，嗯， 它排骨之所以好吃也是这种问题， 嗯， 所以即便吃肉也不建议大家吃肥的， 嗯， 就吃瘦肉， 瘦肉， 鱼啊虾呀，啊，都没有问题 啊。另外说到这个提高免疫力的饮食哈，这个当然了， 嗯， 这种说法不科学，刚才您已经纠正了，我们只是恢复到免疫力的这个平均水准， 嗯， 啊， 嗯， 除了这个包括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蛋白质之外， 嗯， 好像比如说有很多人就会关注书上说有些微量元素的摄入非常关键， 哎，对，非常关键， 啊， 我刚才说的就很典型， 嗯， 他之所以晕倒就是他那个铁元素，它没有来源了。 嗯， 那钙呢？钙存在奶制品当中，或者绿叶蔬菜当中。当然，绿叶蔬菜可能吸收率又没有奶制品、乳制品这么好。 嗯， 那他也不吃， 都没有。 像你说的啊，对，钙呀、铁呀， 嗯， 如果像我这个年龄，就是四五十岁的女士，那么她相对来说对镁， 嗯， 和钾， 嗯， 你说四十以后镁起来，就包括你心脑血管一些，包括你的力量什么的， 嗯， 这些。应该说矿物质吧， 嗯， 都很需要。那钾，像高血压病人呀， 嗯， 多吃一些含钾离子比较多的食物，它在这个偏食或者挑食节食的过程当中，这些就变得不够了。 嗯， 实际上就像我们俩还算，应该我觉得相信李凯也是一直做健康类的节目，你的饮食不会有太大问题， 就是老管着自己得， 得管着吧， 对对对， 自己有益的。就是我们俩这样的正常的吃饭的情况下， 嗯， 也不能保证我们不缺乏。 是，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营养均衡，多吃一些哈， 对对对， 可能样更多一些，才能保证均衡这个事儿。 啊，对 啊，那您刚才提到了镁和钾，这不是爱美之心那个镁，是金属旁加一个镁，加一个镁。好像生活当中我们听到这个词儿不多，就是， 嗯， 很多的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哎呀，食物当中还含镁呢。 哎，你知道为什么说的不多吗？ 啊， 因为镁和钾比起来，铁和钙， 嗯， 它只要你均衡膳食的话，它在物质当中含的也比较均衡， 嗯， 就你吃什么都有它一些， 嗯， 它不至于说像钙就有的食物它含的就特别低，像镁呀、钾呀等等一些，你只要今天吃均衡了，它不太容易导致缺乏。 嗯， 那你要像再举一个例子，像铜， 嗯， 我们为什么从来不说铜啊？你像那个咱不说牌子啊，就那些营养素补充剂， 嗯， 它都不用特意补充铜，因为这铜你根本不缺。 嗯， 所以我们一般提镁，可能钾就 稍微少一些， 实际上这个缺乏也是有的，尤其是比较像更年期的， 嗯， 像四五十多岁的这个男士啊， 嗯， 还是那你怎么解决呀，又怕缺，还是咱们那句话，你就什么都吃， 嗯， 但什么呢都别过度。 嗯，别过度啊，都吃哈。 嗯， 其实呢生活当中我们有的时候免疫力低，比如说人说，哎呀，这段时间状态不好，要感冒啊，或者这段时间经常感冒， 嗯， 这可能就是免疫力低的一个表现了。 嗯， 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就刚才提到那句话，一天一个苹果，医生远离我， 嗯， 其实我们从中是觉得这里边苹果的维生素含量 非常高。 不是吗 、 你得这么说、你像那个以前有的饮料，就是说我这个饮料维 C 含量是苹果的10倍，经常听到这话吧、其实苹果是非常好，好在它物美价廉、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它里边的矿物质啊或者非常有历史果胶啊好多膳食纤维、但是它恰恰维生素它真提不起来， 提不起来， 它是白菜的1/10 啊， 它不是白菜10倍 啊，1/10， 对，白菜是每百克含40毫克，它是含4毫克， 哎呦， 所以为什么饮料去跟它比、那饮料 找了一个便宜的， 找了它的那个弱点 弱点 软肋，就非得要跟它比，它怎么不说我这饮料的维 C 含量跟白菜一样啊，它不说，它非得跟苹果比，其实苹果维 C 含的还真的不算是很高的，你这又引出一个问题，就是除了矿物质我们刚才说了对提高免疫力有作用的话，维生素， 所以我就想说，经常会在超市啊，很多的这个小店里边看到有卖那种维生素的泡腾片，很多、 那也还可以。 对，有很多人说，哎呀，这段时间身体可能不舒服，容易感冒，吃点补充点维生素啊，补充点维 C。那么食物当中那种维 C 哈、 那蔬菜水果就太多了。你像现在这个季节，就说春天吧、就是大量的那些苗菜。像什么豌豆苗呀、香椿苗呀、甚至还有那个就特别芦荟那个荞麦呀、小麦呀、好多它都含有这个维 C 丰富。绿蔬菜其实在北京就是比较优越的话，像我们有的同学哈，早早就出去了，上出国了、就特别想就想国内的这个绿叶菜，因为外边卖的贵。那个他们那个菜真的是 特别贵哈， 咱们这菜不当好东西是吧？ 对对对， 尤其那早上那早市都在地下卖，你不用说哪个菜就好或者哪个菜不好，就随便捡。我现在买菜很简单，包括买那些杂粮杂豆，你就随便，都是好东西。不是，他们中间没有谁比谁 优劣的这个太大区别。 哎，对，其实你就这么吃，蔬菜里边的维 C。春天是这足够保证你真的是每天的量，但如果说比如我出差了，出差以后，确实这段时间没怎么吃蔬菜的话，就买最简单的那维 C 那个片儿， 泡腾片那种， 不是泡腾片都行， 就是维 C 的药片哈， 特便宜， 是是是， 但不知道为什么弄的营养素补充剂以后就变得那么大那么高大，就变 高大上了， 就贵了，是不是？ 是， 其实很便宜。 这个说到维 C， 我特别有体会啊，因为有的时候感冒的时候不愿意吃太多药啊，就真去买了那个维 C 的这个片哈，就您说的有那种普通的跟药片一样的维 C， 哎对对对、 有那种不带泡腾的。这个价格从几十到几块钱， 几块钱都有。 对， 实际上我到这点说到这，我倒真是不反对，就是吃一些营养素补充剂。它跟保健品好像还不 太一样。 就是它每个都含一点，但是都不至于让你过度摄入。这段时间觉得自己抵抗力弱了，免疫力低了，那你就是每天吃一粒早晚的，这也倒无所谓，早上什么时候想起来就吃一粒，这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是 可以。 那 除了维 C 还得说说维生素 A。其实维生素 A 对这个比如说细胞啊，就是这个黏膜的组织，也它不光对眼睛好，对这些黏膜组织也有很好的保护作用。你要经常扁桃腺发炎呐、这些包括我们现在用眼用的也真的是比较过度。维生素 A 像一个星期吃一次猪肝， 它主要是存在什么样的这个？ 像动物肝脏、 动物肝脏里 面，这算是比较突出，存在的是特别特别 特别多、 因为我们平常不带着学员做配餐嘛，只要今天加了30克或是50克的猪肝，或者羊肝吧，这个餐就不好配，维生素 A 就能超100的这么晚上超， 它不能超了啊。 但老师都能理解，你是因为今天吃了，他一定会超。有的同学就特别会说话，备注一下，在以后的3天之内就不吃了， 就不吃了 啊，因为今天比较超嘛，也足够补充的了。其实一个星期吃一次猪肝，一次吃1两，那么我们的孩子呢，一个星期吃一次，一次吃半2，这维生素就能，维生素 A 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因为大家觉得现在动物肝脏是最大的解毒功能这么一个脏器，可能 都觉得心里边觉得有点抵触啊。 哎，对，那如果再退一步讲， 吃鸡肝儿，或者鸭肝儿也可以， 也可以 哈，也可以， 是， 不买外边那些酱好的比较咸，自己切成薄片焯一下，完了搁点辣椒油，或者搁点酱油啊什么的，稍微拌一拌，吃搁点香菜，其实也挺好的，维生素也补充。那有的朋友说，我就不愿意吃这种， 对，不愿意吃肝脏啊、内脏。就是很多人不选择、 尤其胆固醇高的老年朋友也有点不敢吃。 对对对对， 那一些橙黄色的食物，包括绿叶蔬菜，它含有贝塔胡萝卜素丰富的这些食物，在体内也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其实它倒只要注意也不缺乏。那现在好多南瓜呀，橙黄色的东西很多。 对对对对，南瓜这些， 胡萝卜 都能选。 像还有一个特别含的高的，就是那个西兰花。 西兰花， 西兰花含的真的是比那些橙色食物不差。 哦， 您西兰花也不用炒，炒拌一下，天天暖和了当个凉菜吃就很好。 是，其实呢，说到这个免疫力有关的一些食物哈，刚才您提到了，其实可能更多的是从维生素 A、维生素 C 啊里边选， 维生素D、维生素 E、这些都有作用。 都说，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听到一种说法，徐老师，人家会说药食同源。 这真有， 真有是吧？ 对呀、啊，这咱们没有太这，咱俩都不是这专业。 对对对。 那中医药食同源的很讲究的， 很讲究哈。所以有的时候提升免疫力靠食补哈，人家说是这个药补不如食补哈。所以有的时候说，哎呀，我免疫力低，我弄点小人参啊，人参。 人参还真得是因人而异。 因人而异是吧？ 对，有的人可能就很贴服，吃了一点就感觉很好。有的人可不行，他俩还抵抗。 是是是。 吃了就变得更不舒服了。 对。 不能大补，我觉着如果真的提升免疫力或提升抵抗力的话，还是慢慢的吧。 慢慢来哈，这可能您得找一个中医的大夫。啊，给您看 您 号号脉 啊，对对， 看看您是什么体质的人， 看您虚到什么程度，对吧？ 再做选择哈。 啊，没错。 另外，我们也会经常会看到一些食物哈，比如说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什么菌，比如益生菌。啊，这样的这种主打的一些 菌， 就这些益生菌呐、包括什么一些也补充的这些东西哈。 对， 您怎么来看这些到底？ 我觉得挺好的， 挺好的， 因为它本身又没有高的脂肪，也没有高的热量，还可以增加你这个食物的种类，它确实这个矿物质，像我们刚才说的，或维生素，在这些菌类食物当中还挺均衡，你看你完全吃素的这种需要吃素的这些工作者， 他们就靠这些蘑菇， 对对对， 来提升口感。 我去过呀，因为还允许我们去他们的那斋房去同时了一下他们的那些食物，他们真正是离不开豆腐和菌类，几乎每餐都有， 而且它营养也比较丰富，是吧？ 营养比较丰富，但是优质蛋白质有一些蛋白质，常人来讲需要用动物性食物补充一下，那如果吃素的朋友更要注意这个菌类，木耳啊。像黄花，原来我们打卤面里边都有嘛。 对对对， 像蘑菇，但是只要注意春天这个季节哈，可能我们都有这常识。听我们这节目的朋友，千万不要吃野蘑菇。 对， 这个 很危险。 这个真的每年都会有事儿，我们节目里也讲过。 是 啊，菌类多吃点没问题。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国家高级营养师徐静老师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提高免疫力的一些饮食哈。说实话，就是现代生活当中压力太大，有的时候工作特别疲惫，再加上那个换季期间。可能也会出现一些身体不适啊，通过一些食物来补充一些微量元素是很好的一件事情。节目最后再请徐静老师回答一个问题。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朋友说，你看我这个精力啊，老觉得跟不上啊，有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累，整天昏昏欲睡的这种感觉，有的时候呢也没觉得自己有什么不舒服，也没感冒，他可能怀疑自己的免疫力下降了啊，就觉得可能身体不太好，于是呢他靠什么来提神呢？咖啡。喝咖啡来提神， 这个不太靠谱。现在咖啡对咖啡的认识有一种变化，就是说咖啡还可以。从它长，专门研究它的找出了它很多的利处。但是说我们正常的常人喝也没有问题，一定不像你刚才说的那个起那个作用，真的不行。只能是适得其反。我给这样的朋友几个建议。 您说， 第一，放松心情。别把工作当中事发生你多倒霉的事，好像这单位就你怎么样。其实大家都有压力，一定要减轻自己的压力，保证足够的睡眠。还有一点就特别好，找一个适合自己的运动。就你什么样的运动，游泳啊，散步啊，骑自行车啊，你怎么喜欢，你就找一个当成一个爱好。俗话说，就是说小爱好大功效。让自己心情放松了，加强运动，保证睡眠，然后人际关系跟同事都看得大度一点，别钻那牛角尖。 是， 其实你 方方面面你都平衡了，你的生活还是很美好的。 嗯， 完了慢慢身体呢抵抗力它会上去的。 嗯，而且抵抗力呢就像刚才徐老师一直在强调，现在的说法是恢复这个免疫力。 免疫力 啊， 对对对。 然后呢有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希望通过一些食物，千万不要因为偏食，因为我们今天说了更多的说这个抵抗力哈这个稍微下降的一些朋友，很多是因为节食不当的减肥造成的。 对， 对吧， 不赞成。 非常不赞成。所以呢在这儿我们也是再一次提醒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啊。 对， 而且在饮食当中呢就像徐老师所说的均衡膳食就是最简单的办法，超市里边什么菜您都买点轮着多做吧， 花大的吃， 花大的吃哈。非常感谢徐静老师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跟我们讲了讲关于这个季节提高免疫力的这个有一些食物应该饮食方面注意的事项，希望您有机会常来，多给我们讲更多的知识哈。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呢这一期的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